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8月10号星期二，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北二环小街桥东向西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后车司机请注意。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5.6，处于轻度拥堵级别。明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变化以及国内疫情的最新发展动态。 京津冀三地热点，长安链助力构筑京津冀征信链。 城市副中心新增海绵城市首批工程主体完工，14条道路、2万米长排水管线清淤修复。 天津聚焦航空航天产业链，到2023年力争实现产业链规模收入150亿元。 国际电讯，恶性安全案件频发，中国驻尼日利亚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尽快撤出。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我们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昨天傍晚，京城又迎来一波强降雨。截至20时，全市普降中雨，局地雨量达到暴雨。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仍有分散性雷雨，雨量分布不均，对流性强，局地伴有大风冰雹，请大家注意提前防范。 今天进入末伏，天津市天气仍然以暑热为主，并多阵雨天气。来听天津交通广播记者郑毅的报道。 今年的末伏从8月10号起到8月19号结束，虽然是三伏天的最后十天，但闷热天气仍然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昨天白天，市区最高气温为32.6度，维持了上周末的水平。由于空气湿度相对较大，闷热感明显。同时，受冷涡的影响，本市近期也多阵雨天气。特别是午后到晚上这段时间，地面受热，导致热力不稳定，水汽蒸发形成热对流，暖湿空气在高空遇冷凝结，因此容易出现降雨。昨天夜间，本市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天气。今天下午，本市还有可能出现阵雨天气。天津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易孝元说， 10号白天，我市部分地区将有雷阵雨天气，而且雨量分布不均匀，降雨时会有短时的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最高气温31度。10号的夜间是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 受降雨过后空气湿度加大的影响，相对湿度最高将升至90%上下，所以人体的感觉比较闷。未来几天闷热感会一直存在。易孝元说， 从11号开始到13号，气温都不高，基本上是在29到30度，并且有东南风2到3级，天气呢以晴到多云为主，相对湿度并没有明显的下降。这也就是说，现在虽然是末伏立秋了，但是呢我市的这个天气仍然体现的是夏季暑热的这种一个特征，所以呢近期的体感上呢仍然是比较闷热的，但是比前期桑拿天气要有一个明显的好转了。 河北省气象台2021年8月10号11时发布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和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地区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 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今天邢台下午2:32，阵风达到了11级。目前邢台的对流基本结束，对流推进到了邯郸、石家庄南部、衡水、沧州南部有对流发展，局地看到了紫波，要小心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冰雹。 明天河北省东北和西南地区仍要做好防雷雨准备。明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12号，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石家庄、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12号夜间到13号，南部地区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今天三伏天最后一伏开始进入末伏，天气不开始像中伏那般难以忍受，但是还是逃不过闷热纠缠不过，再坚持几天，8月20号就将出伏。午后的大部最高气温升到30度出头，配合不低的湿度，闷热感更上一个台阶。那接下来两天最高气温整体变化不大，30度加的气温稳定在线，闷热戏码还会上演，防暑工作不能松懈。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国内疫情。国家卫健委10号通报，8月9号0时到24时，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4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5例，本土病例108例，包括江苏50例、河南37例、湖北15例、湖南6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福建。 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8月9号0点到24点，北京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1例。 今天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37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截至8月9号24时，北京市已连续5天无新增境外关联本地确诊及感染者报告。 根据对北京市此轮疫情初步分析结果以及其他省市报告的多名感染者情况来看，因人员流动和聚集，特别是暑期外出旅游、同乘交通工具等，加大了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因此，加强个人防护、减少人员流动、隔离高风险人群是控制疫情传播的重要措施。 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检疫检测工作组成员、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昂介绍了近期北京市核酸检测情况。截至8月9号，北京市累计检测493.05万人份。北京市核酸检测工作方面将从严管理。具体来说，一是健全文旅行业全员定期核酸检测机制，定时制定并严格执行酒店、乡村民宿、旅游景区、文娱场所等文旅业态系列疫情防控措施，要求北京市文旅行业相关单位健全全员定期核酸检测机制，对冷链员工和厨师、检票员、讲解员、保安、保洁等频繁接触服务对象或相关物品的重点岗位工作人员，每周至少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二是提高公共交通从业人员核酸检测频次，结合地面公交、轨道交通、出租车网约车、道路客运等行业特点和防控要求，明确地面公交行业途经中高风险地区线路和跨省线路的一线人员，由定期抽测提高到每周做一次核酸检测，其他线路一线人员每2周做一次核酸检测，地铁一线人员由每2周一次提高到每周一次，出租车、网约车等其他行业的窗口一线人员由定期抽测提高到每10天做一次核酸检测。 三是从严把握市场领域从业人员核酸检测，对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至少每周开展一次全面核酸检测，对商超、餐饮公司、外卖、快递、社区菜市场、小型超市、副食品店等市场领域从业人员按照规定频次定期进行抽样检测， 为进一步加大农贸市场核酸检测频次，要求新从业人员、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涉进口冷链食品卫生清洁人员需持3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在市场内从事经营等活动。农贸市场其余从业人员需持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在市场内从事经营等活动。农贸市场每周对外环境开展核酸检测，采样数量不少于20件。 四是严格落实医疗机构核酸检测筛查措施，印发通知要求各医疗机构严格落实核酸检测筛查措施，对新入院患者和陪护人员严格落实应检尽检，对院内工作人员定期开展核酸检测，预诊、分诊、发热门诊、急诊等重点科室和岗位的全体工作人员，含保洁、保安和护工等后勤辅助人员，每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其他科室人员每2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对接诊过程中中高风险地区患者或者存在类似风险的科室和病房工作人员，自接诊或接触过中高风险人员之内的14天起，每3天检测一次。加强定点医院管理，高风险岗位实行2天一次核酸检测，其他工作人员每2周2次核酸检测。 五是迅速组织开展重点区域核酸检测，督促指导涉疫情区开展重点区域核酸检测，已累计对20个封闭管控小区及周边区域开展核酸检测，其中朝阳区共检测4.81万人份，海淀区共检测7.07万人份，房山区共检测5.02万人份，昌平区共检测24.82万人份，结果均为阴性。同时加大机场周边地区筛查力度，其中大兴机场及周边地区共计检测37.58万人份，首都机场及周边地区共计检测14.77万人份，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游园全程佩戴口罩，严禁聚集打牌跳交谊舞，加强园内的消毒防疫。近日，北京市日坛公园、天坛公园等公园多措并举，进一步落实疫情防控工作。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上午8点多，日坛公园南门前来锻炼游园的游客不少，公园工作人员对游客逐一验健康宝、测温，园内的亭子、游客跑步锻炼的区域都有工作人员巡逻，提示游客佩戴口罩。锻炼的市民基本都分散活动，游客们说， 因为疫情大家都分散，都自己锻炼，都要戴上口罩，贴个防疫呗。 挺好的，我看好几个在这提醒大家全程佩戴口罩。 跳老年操那个老年舞的聚集的全取消了，就感觉多少安全点儿哎。 日坛公园党委书记董春阳介绍，公园近期加强了疫情防控工作。 进到公园之后呢，我们要求游客不扎堆不聚集，全程佩戴口罩。我们将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按照责任片区进行温馨提示。从8月初开始呢，我们陆续通知了公园30多支活动团体暂停他们的活动，活动队伍也表示理解。疫情缓解之后呢，我们会另行通知大家再来到公园进行活动。我们在门区、马进烈士墓、游乐场等重点点位每2小时进行消杀。 请您在天坛公园内全程佩戴口罩。 上午10点左右，在天坛公园东门健身器材区锻炼的市民游客井然有序，基本都戴着口罩。工作人员正在向游客发放严禁聚集打牌跳交谊舞的告知书，对此游客们表示理解和认可。 来了好多志愿者劝大家戴口罩，大家伙我觉得现在都挺自觉的， 基本跳广场舞的看不见了，人也少多了，挺好的。 天坛公园近2周总游客量降幅约30%。天坛公园副园长韩杰说， 游客比较集中的区域啊，做了很多的排斥，我们也是通过巡逻车广播进行语音的提示，园区呢也进行了网格化，利用咱们园里边的职工文明引导员，呼吁咱们老百姓啊，我在园区里边按防疫要求来游园，对扎堆聚集，比如像打牌的呀、跳交谊舞的，进行重点的管理，劝阻游客取消了。 为有效控制疫情传播风险，天津市药监局日前印发通知，要求对进店购买药品的人员开展健康码和疫苗接种金盾码2码联查工作，同时还要求药店做好对退热、止咳、抗病毒和抗菌素这4类药品的实名制购药登记。目前各家药店落实防疫要求的情况如何？来听天津台记者孙博对此所做的调查。 哎，需要戴好口罩，出示一下健康码。 哦， 然后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河西区瑞江花园竹苑小区的一家老百姓大药房， 店门口张贴着提醒顾客出示健康码和疫苗接种金盾码的通知，门口处有一张桌子形成隔挡，有店员进行值守，只要有顾客进店就会进行现场测温查看双码。记者现场采录到了顾客购买抗病毒类药品需要进行实名制登记的全过程。 您需要点什么？ 有莲花清瘟吗？ 就是身份证号、家庭住址和那个电话号码，我们需要登记的。 哦，我给你拿身份证看一眼。 老百姓大药房瑞江花园店店员王宇介绍，为进一步做好防疫工作，药店在做好两码联查的同时，还会对销售系统进行调整，加强对四类药品的管理。 然后销售四大类药品的话，就是在系统里会有一个拦截发热止咳的，然后抗菌抗炎的药品，先要输入姓名，然后电话，然后具体到门牌号的一个地址，这些信息都补充齐全以后才可以结账然后销售。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和平区南京路瑞竹大厦底商的一家元新大药房，刚一进门，店员就上前要求记者配合测温，然后查看了记者的健康码和疫苗接种金盾码。记者提出想购买一盒止咳药，收银台的店员也同样严格落实了实名制购药登记。 治嗓子的、去火的都得登记，身份证带了哈。 人不是说是感冒的才登？ 不是，现在好多种 的，去火的、感冒的、退烧的。 你那个留个电话，住哪？ 据了解，目前各区市场监管部门都在加强对药店防疫工作的监管力度。此外，从昨天开始，市市场监管委还成立了三个督查组，对各区药店进行督导检查。截至目前，已责令一家零售药店停业整顿，约谈6家零售药店负责人。 民间公益救援组织北京蓝天救援队从河南抗洪救灾回来，休整没几天，随着疫情又起，又迅速投入到防疫消杀等工作中。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今天跟随北京朝阳蓝天救援队对区内人流车流密集区域开展消杀工作，请听他的报道。 记者现在正在跟随的是北京朝阳蓝天救援队的一支小分队，他们正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五环五方桥西南侧的五方天雅汽车服务园，对园区内的公共区域开展消杀作业。据带队的王震介绍， 今天我们是一共来了7个队员，带了3杆迷雾机，对园区的所有开放区域，比如说食堂、办公区、库房，都进行了彻底的消杀。 咱们今天这个难度主要在哪儿？ 因为也是天气比较热嘛，大部分需要走，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个迷雾机设备加上药箱什么都算上得有60-70斤重，所以说比较费体力。 园区总经理孙军告诉记者， 我们这个园区啊，整体的面积是在18万平米，在北京是比较大的一个汽车园区，商户呢现在已经经营的1300多户，所以最多的时候的话，每天基本上车流量都在10000辆左右。因为这一次啊，传染性啊比较强，比较快，所以说呢，我们就请蓝天过来之后，对我们的公共区域也进行一个调查。 记者看到，园区各入口都需扫码测温，无论室外还是室内的商铺门口，几乎也都贴有“未戴口罩禁止入内”的字样和健康码二维码。园区的工作人员贺先生告诉记者，随着近2年疫情的反复，朝阳蓝天救援队已经不止一次受邀来到这里进行免费的消杀作业。 我们都有点不落忍，人家是一个公益组织，完了是东西不要，给水不喝，啥都不要，还自带干粮。 据王震介绍， 我们从河南支援回来之后，基本上就是没有休整，马上投入到这个北京疫情防控工作当中来。主要是现在我们是协助望京街道做一下这个疫情排查工作，现在紧接着又开始进行消杀工作。 海淀区国兴家园疫情封控区内244名小学生今天通过云端开展了一堂主题为同心抗疫家园有爱的特殊班会。孩子们的生活怎么样？情绪是不是稳定？如何安排居家隔离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呢？学生如何科学防疫和做好居家健康观测呢？这场云班会为孩子们送慰问、送科学、送快乐。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我提议一起说一声谢谢您们， 谢谢您们。 海淀区甘家口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四层活动室里，200多名小学生通过大屏幕打开各自的麦克风，一起感谢为疫情防控努力的工作人员。稚嫩的童音让现场一下子温馨起来。8月2号，海淀区国兴家园区域封控开始以后，首都师范大学实验小学作为这个区域内唯一一所学校进行了封控管理，周边6个小区244名小学生和他们的家人进行集中或者居家医学观察。6年级10班的李涵婷同学家住封控区域内，她分享着居家隔离的生活，用乐观鼓励着其他小伙伴。 早晨起来后读一会儿书，上午写会儿作业，中午吃饭后看东京奥运会，下午的时候呢，我再做一会儿作业，练练舞蹈，吉他，做仰卧起坐，还挺充实的。就我们班一个同学跟我说，他自己宅在家里，春天也出不去，特别难受，宅着天天吃胖了。我跟他说呢，在家里呢可以做个手工，看看书，等到隔离结束的后呢，痛痛快快的玩了，我们也可以骄傲的给自己颁发一枚抗疫奖牌。 首都师范大学实验小学校长马福兴介绍说，班主任也通过多种形式的高频线上家访，了解和关注每位孩子疫情期间的居家生活和心理状态。 线上的形式有可能是电话的形式，有可能是微信的形式，也有可能一个小组一起来开个视频会议的形式，是多种多样，咨询一下孩子身体的健康的状况，有的孩子瘦一点，有孩子胖一点啊，应该怎么样去锻炼。有些孩子呢作息时间他掌握不好，可能有产生一些焦虑的情绪，让班主任跟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有所沟通。 近期，北京市顺义区升级了首都机场周边的防疫措施，对周边的社区、村实施常态化封闭式管理模式，同时对相关人员实行分级管理。地处机场周边的临空经济核心区迅速落实疫情防控各项要求，各包片领导、网格长严格落实网格化责任，督促园区内企业、小区做好相关人员的核酸检测、疫苗接种等工作。 在首航国际小区，核酸检测点设在了空气流通的小区广场内，广场中央支起了2顶蓝色帐篷，医务人员正在为居民们采样，等待的居民们也严格按照一米线有序排队。 临空经济核心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核酸检测原则上是每周一次，检测时间也是结合小区居民的上下班时间，从下午4点到晚上9点。临空经济核心区总共设立了5个核酸检测点，此次核酸检测范围主要是首都国际机场周边的重点区域。目前，首都国际小区核酸检测点已经启用。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地区的疫情情况。据黄冈发布微信公众号，自今天起，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林山河镇划定为中风险地区，我国国内现有高中风险区20+205个。 记者从河南省卫健委了解到，8月9号0时至24时，河南省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37例，其中郑州市35例，驻马店市1例，开封市1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例，郑州市1例，驻马店市1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记者昨天从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自今天14时开始，郑州将在市域内开展重点人群核酸检测，计划今天24时完成采样工作。 据了解，此次检测对象包括与郑州市第6人民医院有关联的居家隔离人员、全国中高风险地区来郑人员、医学观察隔离点所有人员、机场和口岸专班工作人员、进口冷链物流从业人员、参与郑州市核酸检测医务人员及一线服务人员、第三方检测机构相关工作人员、本次疫情防控指挥部一线工作人员等。对不参加本轮全员核酸检测的重点人员，健康码一律标记为黄码，同时按照相关法规，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地协同发展，京津冀3地热点。 京津冀征信链共建协议签约和启动仪式日前举行， 京津冀征信链将依托长安链底层技术，实时、安全、多层次、多维度的传输与共享数据，适时实现京津冀三地涉企信用信息的互联互通，为京津冀区域发展提供高质量的征信服务。 长安链是在科技部、工信部、国资委等国家部委及北京市政府的指导下发布的国内首个自主可控的区块链软硬件技术体系，具有全自主、高性能、强隐私、广协作等突出优势。 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表示，征信链建设以信息共享优化京津冀信用环境，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对于保就业、惠民生、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征信领域，有利于提升人民群众征信服务体验，有效缓解银行风险控制难、监管部门管理难等问题。 据悉，在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的统筹协调下，京津冀三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指导辖区内九家征信机构作为首批上链机构，自愿签署京津冀征信链共建协议。 日前，全球金融科技应用场景大赛正式启动。大赛与2021年度中关村金融科技支持资金征集示范应用场景工作同步联合举行。 这次大赛旨在全面落实北京加快推进国家级金科新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工作要求，以科技创新引领金融领域的技术突破与场景拓展。在银行科技、支付与轻结算智能化、金融市场科技、保险金融科技、智能投顾、民生领域金融服务等应用领域，形成一批国际先进的应用场景，大力推进示范应用场景落地。 大赛采取接榜挂帅的形式，邀请持牌金融机构作为发榜方，提供金融科技应用场景，征集相关企业作为接榜方，通过借助国内外人力财力，有效促进技术供需结合，推动科技成果转移优化，推进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大赛将评选出十个优秀榜单项目，并在十月举行的2021金融机论坛年会上进行路演展示。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对于停车场运营企业，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三队谢峰表示， 我们城管执法机关对于停车场经营企业没有及时劝阻，没有及时制止燃油车占用充电专用泊位，要坚决的予以查处，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是给予一个行政处罚罚款，提示驾驶燃油车的市民群众要提前查看车位标识，如标有充电专用字样的车位请勿驶入停放，共同营造良好的停车秩序。 近日，北京城市副中心今年新增的海绵城市首批工程主体完工，14条道路、2.55万米长的排水管线得到修复，7条路段及5处院落的雨水口进行了改造，进一步缓解了城市内涝问题，促进了雨水资源的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该工程是排水口防倒灌闸井改造，为实现排水防涝、保护北运河水质等任务目标。今年3月，通州区水务局实施通州区新增海绵城市工程第一批施工项目，除排水口防倒灌闸井设施改造以外，还涉及新华、通运、路易3个街道内14条道路排水管线清淤检测及修复，清理排水管线总长度2.55万米，修复排水管线1321处，以及芙蓉东路、通湖大街等7条路段及5处院落的雨水口防臭改造工作，共改造雨水口1010处。 截至目前，项目主体工程设备安装顺利完工，正在陆续恢复地面植被绿化。项目完工后，将进一步缓解城市内涝问题，美化城市环境，促进雨水资源的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 昨天，天津市举行航空航天产业链推动会，预计到2023年，天津市航空航天产业链规模收入将达到150亿元，年均增速10%。天津市通过航空航天产业链建设，持续巩固研发制造优势，打造具有国际水平的航空航天产业基地。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天津飞眼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无人机软硬件研发生产制造的本土企业，公司去年营业收入接近4000万元，今年预计将突破7000万元。高速发展过程中，人才成为公司发展最急迫的需求之一。副总经理尹彬彬说， 然后每年有几十个的招聘的指标，但是招的不是很理想啊。我们对这种成型人才的这种渴求度还是比较高的。 今年以来，本市先后发布天津市制造强势建设3年行动计划2021到2023年、天津市产业链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1到2023年。为进一步提升航空航天产业链核心竞争力，天津市航空航天产业链工作方案也已同步制定，并将于近日发布。方案不仅提出未来3年各细分产业链的规模目标、重点建设项目，也提出了多项补短板、断长板的保障举措。其中，方案提出加大力度引进符合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的专业人才，到2023年引进培育专业高级人才2000名，打造航空航天产业人才高地。此外，还提出加大智能制造专项资金支持力度，提升产业链发展能级。天津灯塔涂料有限公司生产的航空航天涂料产品，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60%。公司销售总监岳慧燕说，将用足用好各方面政策支持，研发推出更多新产品，为航空航天产业链发展提供配套支撑。 灯塔也是咱们天津市航空航天特种材料实验室，我们会在这个航空航天的产业链里面起到我们应有的这个作用吧，保证咱们将来推出的一些个高新的一些东西呢，让灯塔呢给它涂上最漂亮也最有性能优势的一些外衣。 截至目前，本市已经初步形成空客飞机、直升机、无人机、运载火箭、卫星及超大型航天器等多条较为完善的产业链。预计今年1到7月，本市航空航天产业链规模收入56.5亿元，同比增长10.5%。预计2023年，本市航空航天产业链规模收入将达到150亿元，其中运载火箭子链条规模收入达到86亿元。卫星及超大型航天器子链条规模收入达到22亿元。市工信局航空航天产业处副处长卞颖表示， 聚焦空客飞机、直升机、无人机、运载火箭、卫星及超大型航天器 等五个重点领域，紧盯呢产业链规模、项目、人才、创新这四大发展目标，巩固壮大航空航天产业的这个研发制造优势，扶优做强咱们龙头企业，加快重大项目建设，切实推动航空航天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将我市呢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平的航空航天产业基地。 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21到2025年》，为响应全民健身计划号召，北京市体育局联合京东运动于日前开启了第二届八八北京体育消费节。消费节从7月23号持续至8月11号，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模式，重振体育消费市场，为北京市民身体健康和健身消费做好了服务保障。 本次消费节分为线上买、线上订、线上赛、线上学四大板块，市民可以通过京东平台活动页面领取总额超过1亿元的北京体育消费节专属优惠券，并直接使用该优惠券下单购买自己喜欢的运动装备。数据显示，7月23号到8月8号期间，在八八北京体育消费节与东京奥运会的共同拉动下，京东运动在北京市场的成交额环比上涨了100%。更多北京市民积极投身到全民运动健身的热潮中。 通过线上买，市民可以用优惠券购买专业高质量的各大品牌运动产品。用户可以登录京东 APP 搜索北京体育消费节或者体育消费节，即可进入活动主会场，领取北京消费节专属优惠券，并在会场中直接使用。本次消费节活动中首次开设了数字人民币购物专区，为市民提供了智能、安全、便携化的全新消费体验。 在河北省人社厅的安排部署下，石家庄市已于日前试点发行第三代社保卡。根据河北省人社厅要求，从今年10月份开始，石家庄市将正式启动三代卡发行工作。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一起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7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月度报告。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环比上涨0.3%。1到7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0.6%。其中，猪肉价格下降带动食品价格下降，成为 CPI 涨幅保持低位的重要原因。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丽娟认为，7月份各地各部门统筹做好疫情防控、防汛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积极落实保供稳价政策，市场供需总体平稳。 记者9号从中央网信办获悉，在推进治理摄像头偷窥等黑产工作中，各地网信办督促各类平台清理相关违规有害信息2.2万余条，处置平台账号4000余个，群组132个，下架违规产品1600余件。其中，百度、腾讯、UC 等重点网站平台清理有害信息8000余条，处置违规账号134个，京东、淘宝、闲鱼等电商平台下架违规宣传或违规售卖摄像设备1600余件，处置违规账号3700余个，清理违规信息1.2万余条。网信部门还对存在隐私视频信息泄露隐患的14家视频监控 APP 厂商进行了约谈。 8月9号，江苏省纪委监委通报称，8月5号接到群众反映，扬州益征市陈集镇雏鹰教育咨询服务中心违反疫情防控规定，组织学生在教师宿舍内补课，有聚集性传播风险。江苏省纪委监委立即组织扬州市纪委监委开展调查。8月9号，益征市纪委监委分别给予了相关的卞家庭、弥山党内严重警告和党内警告处分，对组织查处不力、负有领导责任的陈集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黄强威给予诫勉，并责成市教育局依法停止雏鹰教育咨询服务中心的补课行为。 接下来请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今天请听北京市朝阳区奥林匹克公园转身。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